当时已遇见爱的真谛。

望着泪光是一种幸福，又回到我离开家的小步，你送着我满天燕子都在飞舞，雨下了走好路，这句话我记住，风再大吹不走祝福，雨过了就有路，向那里看日出，你牵着我穿过了雾，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， 失去。

永远黑暗，但这一刻耗紧，多么确实无用再觅寻。何寻人在世，快乐曾还有伤心，但愿爱得最动人，一笑的我，一生的人，尽管最后如同过路人，舍不得把